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精细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唐老孙去，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提起发生在西湖的故事，大家最先想到的应该是《白蛇传》了吧。在2005年2月14号这一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发生在西湖的爱情故事。杭州姑娘小雨在西湖边开了一间音乐酒吧，她性格内向，总是自言自语。北京男孩阿晴是个电影编剧，偶然走进了小雨的咖啡室，相谈之下，两个人发现自己和对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您别以为我是在这儿胡编乱造，我讲述的正是在2005年2月14日上映的一部影片《鸳鸯蝴蝶》的剧情。各位好，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要进行的就是电影之旅，让您来欣赏这部影片《鸳鸯蝴蝶》的录音剪辑。这部影片由严浩导演，一开场就是一段颇有趣味的戏。周迅饰演的这小雨啊，将心底的另一个自己称作是渣渣波，渣渣波整天唠叨个不停。小雨有一个未婚夫叫做麦当劳，是一美国人，可惜渣渣波并不喜欢这个人。 渣渣波，你再看看嘛，其实麦当劳也不错啊，就是鼻子高了一点嘛。 不喜欢就不喜欢。 你就将就一点嘛。 我对他没感觉。 感觉不重要啊，安全感才最重要啊。 我说感觉重要，感觉最重要。 小童来了。 闫玲饰演的小童是在一场车祸当中认识小雨的，两个人被同一辆车撞倒，并一块住进了医院，后来一来二去熟了起来。出院之后，小童开始追求小雨，可是小雨却因为他年纪太小而不接受。小童是一位环境监测员，他一边与小雨聊天，一边对西湖的水进行抽检化验。 看见你一个人说话。 我在跟渣渣婆说话。 哪有渣渣婆？ 就是有嘛。你怎么不去医院了？ 没什么事儿了。 我要写一本书。 啊，什么书？ 婚前自传。 啊， 写不完我就不结婚。 你是故意拖时间吧？为什么不干脆跟他说明白？ 我要把我以前男朋友都写到书里面。 我是男主角吗？ 当然不是。 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不是啊。 西湖的水质现在好多了，比3年前又高了2点。 而此时陈坤饰演的阿晴却因为一些烦心事儿离开了北京，丢下了未婚妻，一个人来到了西湖旅游。 喂喂 啊，宝宝，我也想你啊，我现在在杭州呢，在西湖边上呢。啊，不是我孩子，后面跟了一大堆人呢。美丽的西湖 漂亮的西湖，我在拉二十次了呀，我来干嘛呀？ 此时小雨走过了阿琴的身边，一转身走进了西湖旁的一家名叫鸳鸯蝴蝶的酒吧。阿琴跟了进去，原来小雨是这家酒吧的服务生。阿琴走到酒吧台跟小雨搭讪： 嗨，我要当日的咖啡。这么漂亮的店，你是老板啊？ 嗯，对。 我姓秦，您贵姓啊？ 小雨根本不搭理他，转身走开了。阿琴又问另外一个服务生： 哎，师姐，我可以点唱吗？ 当然。 就这样，阿琴和乐队一块唱起了生日快乐歌。阿琴看到了一张歌谱，感到很好奇，于是和乐队又一起唱起了这首歌。 在这孤独的爱情里，我有一点惋惜，我俩总相隔0.01毫米，我是你的徒弟，你的脆弱，你的无助，都又埋在我心里。 对大家的掌声，阿琴有点不好意思了，下了台，他坐到了酒吧的一个角落。此时小雨端着一块蛋糕走到了他的面前。 生日快乐。 嗯，谢谢啊。 可以坐下吗？ 哎，请坐。嗯，好吃。谢谢。 你刚才唱歌唱得很好听。 是吗？ 嗯，你怎么会选到这首歌？ 哎，这是哪个歌星唱的呀？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过？ 是我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漂亮男生写给你的吧？其实漂亮女孩是很容易收到这方面物质的东西啊，礼物什么的，但只有极少数非常幸运的女孩才能收到灵性方面的礼物。 嗯，那我呢？ 当然是幸运的了。 嗯，你很会骗女孩。 我绝对说的是真的，绝对。 干嘛学我？ 我没学你啊。 你学我接吧。 没有。 我紧张的时候有一点点，平时一点都没有。 我也这样。 阿琴。 小雨。 蛋糕好吃。 我自己做的，叫葡萄牙公主。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电影编剧。 电影编剧。 嗯。 那你都编过什么？ 目前为止编过几部电视剧，但是我不是很喜欢电视剧，我喜欢编电影。我刚完成了我的第一个电影的剧本。 阿琴。 嗯。 好像在哪儿？你不是杭州人吧？ 我不是。 报纸上好像还介绍过你女朋友。 报上。 叫。 佩佩。珍珍。那玲玲。哪个月的报纸？我绝对对他们是真诚的，我只是眼睛有点花。哪个月？ 好像叫宝宝。 绝对不可能，宝宝是我最近的事情。那这你是耍我的？那你怎么会知道呢？ 喂， 打来电话呢，正是小雨的未婚夫麦当劳。 哎，对，我刚才没带电话。好啊，你想来就过来吧。好， 男朋友吧？ 嗯。 是写歌的那个吧？ 你慢慢坐。 啊，蛋糕很好吃啊。 谢谢。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继续来收听爱情故事片《鸳鸯蝴蝶》的录音剪辑吧。小雨决定放下烦心事儿，陪认识的阿琴去品一品西湖的茶。 你好， 谢谢。 不用客气。你好， 你好，谢谢。 不用客气。 茶在这儿吗？ 茶在这儿。 嗯。 把这个打开。 啊，在这里边啊。 对。 很香。 来，喝一杯。慢慢喝。 你知道吗？我每年的生日都要躲。 躲什么呀？ 女朋友。 你不喜欢他们吗？ 我很喜欢他们，但是你知道的，就是如果你陪了这个，就觉得对不起那个；你要是就陪了那个，又觉得对不起这个。你知道？ 了解。 你呢？你男朋友呢？当然你有男朋友。你不是他要来吗？ 他今天比较忙吧，所以我们就改天。 这几年来你是第一个陪我过生日的女孩。 你嘴巴真甜。 我说是真的。我没有这个意思。算了。 你怎么了？好像有点难过。 没什么。 你会在你女朋友面前哭吗？为什么？ 这房子，有多久了？ 你的话勾起了我的伤心事，我决定全部告诉你。这得从昨天说起。 阿琴所说的伤心事，正是她在北京遭受投资上的无耻欺骗的这件事情。 老板来了。梁导演也来了。 梁导演 来了。 他为什么来啊？ 老板，您觉得我那个这个剧本怎么样？主要是我在这里面又添加了一些新的场景，一些新的人物，比如说有一个中年的男人。他呢，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好好先生，到最后因为他非常郁闷，他就疯了。 什么神经病了？ 他不是神经病，他完全跟神经病没有关系。他是因为什么呢？ 他比如说他看见那个那个喝醉酒的司机他撞死人他也想要管，他看见任何乱七八糟的事情他都想要管，但是他最后他是拒绝郁闷，他疯了， 比原先做的自己改的强多了，那个根本没法用。 老板，梁导演来是？ 他是导演呢。 您不是让我做导演吗？ 不过明星对新导演没有信心。 我一年多以来天天在写这个，我一分钱都没有拿，就因为你之前说过让我来做导演我才这么做的呀。还有什么事？ 原作者坚持说他的剧本怎么改都可以，那是属于导演的再度创作，不过就是改剩一个字儿，也只能数他一个人的名字。 这不是黑社会吗？你给我5万。老板，写电视剧3万多一集，一天一集，就呕心沥血写出来，老板这太黑吧。 你要是不愿意啊，那就是一堆废纸。 听了阿琴的故事，小雨很同情她，同时对阿琴的认识也多了一些。短暂的相识之后，阿琴又回到了北京，这个让她为之奋斗的城市。在阿琴走后，小雨才发现自己有点喜欢上她了，可是人都走了，似乎一切都太迟了。她很郁闷，连扎扎坡都跑出来不停地抱怨她。 你要问人拿个电话号码该多好，现在怎么办？没戏唱。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 现在后悔了，哪买后悔药？后悔药没处买，告诉你。 你很讨厌，你知不知道？ 小雨以为是阿琴打来的电话，便跑了过去。 喂，鸳鸯蝴蝶。 哦，找天水啊？哦，他还没回来。好好好。 不用看了，肯定是那个麦当劳。 小雨又看见自己的手机有未接来电了。 人家没有你的手机号，你不给人家有问。 你少说两句，不会有人觉得你是哑巴。 但是令小雨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他外出回来，看到酒吧门口站着一个人，那个人正是阿琴。阿琴说他是为了吃小雨做的蛋糕而来的。 你到杭州就是为了吃这个？ 真的，北京找不到的。 你找了吗？ 嗯，找了。 你找不到的。 是真的找不到。 因为上面还撒了一个特殊的绿茶粉。 是吗？什么绿茶？ 秘密。 就是它。音乐好听，蛋糕好吃，但我真的希望你陪我出去走一走。 怎么了？ 我要结婚了，但心里很不踏实，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掉到一个黑洞里面。 于是他们又一起来到了一个山洞。 到结婚前谁心里都会不踏实吧。 那你也要结婚了吗？ 没有。 大王， 夏天呢苍蝇就是很多。 对， 我跟你说心里话吧，没有顾忌的。 对呀、啊，你说你把我当成陌生人，说话比较有安全感。 是啊，大概是吧。 前段时间一个喝醉酒的司机撞了4个人，死了2个，2个重伤，就是我和小童。 这件事情我知道。哦，我改编那个剧本那就是从这件事情得到灵感。 真的吗？ 那后来那个小童呢？ 小童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你们俩就是。 我们俩不是，我们俩感情很深，但是永远就只差了0.01毫米。小童是很爱思考的，出了那件事以后，他最爱说的就是认识到死才开始活。 这也好像一个人知道自己要出远门， 就一定会把一切的事情安排得好好的。我想告诉你我的秘密。 什么？ 我总觉得在我的身体里面藏了另外一个自己，那个自己是个小孩，对一切都很害怕，你明白吗？就是说我人其实已经长大了，但身体里的那个小孩还依然是个小孩，他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没有把握，没有信心，担心受伤害。有时候他会被我说服，但是有时候他却影响我得很厉害。你明白我在说什么？ 随后小雨带着阿琴来到了自己爷爷奶奶的家中。小雨的爷爷奶奶是靠种茶叶为生的，家里有很大的茶园，走在茶园当中空气很好，阿琴和小雨也放松了起来。 小时候我父母老到外地工作，所以爷爷跟奶奶是我最亲的人。 哦， 你跟我一起叫啊。 哦， 茶园里要叫，看我们俩一起好不好？ 正巧小雨的爷爷正在茶园。 小雨啊，你来了。 嗯， 爷爷好。 你挺好。爷，我带朋友看你。 好啊，这就是麦当劳吧。 啊， 好啊哟。你不像洋人呐。 不是。 我不是的。 那咱们进屋喝茶去，走。 麦当劳洋人啊？ 怎么了？ 你没带来见过爷爷啊？ 没有啊。 那你干嘛带我来啊？ 不干啊。 咱们今天喝新茶。 好。 好。 来，尝尝，这是正宗的西湖龙井，我们自己种的。 啊、 哦。这是今年的新茶。 来来来，快吃点水果啊！ 哎，谢谢啊，奶奶。 来，慢慢喝啊。 嗯。 你先看这些老照片，我去帮奶奶弄点水果。 哦。 小雨给了阿琴一个相簿，里面全是老照片。 小雨 啊。 我看这人不错，挺文气的，说话声音又小。 啊！ 听到阿琴大叫，大家赶紧跑了过去。哎、 怎么了？ 阿琴指着一张相片问他：“ 这是谁啊？” 我呀。 这个是你哥哥吗？ 不是我，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啊。 他是我。 原来小雨小时候的一张照片里，旁边的男孩子正是阿琴。 不会吧？ 那小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在一起啊？ 你的照片怎么会在我这儿呢？ 你是我失散的妹妹。 你有妹妹吗？ 没有。 爷爷，这张照片哪来的？他是谁啊？ 我不知道，我忘记了。 喂。 阿琴赶紧拨通了自己父亲的电话，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我爸爸说了，是我小时候来西湖玩的时候，看见一个很好看的小女孩，就把我们拉在一起拍了张照片。 那我们小时候见过面。 后来又把照片寄到你们家来了。 影片的录音剪辑听到这儿，我们来聊一点戏外的东西。《鸳鸯蝴蝶》的剧本是由导演严浩亲自操刀的。这部影片最初的名字叫做《小雨的咖啡店和阿琴的毛病》，后来改名。一是图一个温馨喜庆的气氛，二是制片方不想考验大家的记忆力去记那么长的名字。下面呢，来听首歌吧，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歌曲过后咱们稍事休息，雨在大篷车马上回来，稍后继续旅行，各位稍后见。 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愁到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漂流。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 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愁到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漂流，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在我们今天下半段旅行当中呢，要来继续收听影片《鸳鸯蝴蝶》的电影录音剪辑。《鸳鸯蝴蝶》的幕后团队很值得一提，在圈中有着剧本医生之称的导演严浩，当年曾凭借着电影《滚滚红尘》一举横扫了金马奖的八大奖项，至今让人啧啧称叹。而在严浩的掌控之下，《鸳鸯蝴蝶》这部投资仅为千万的影片拍摄现场却又是大片的气势，大小的摇臂甚至吊车卡车齐上阵。除此之外，香港造型师张淑平出任造型指导，也为影片的质量投上了双保险。下面呢，接着回到影片当中，阿琴和未婚妻吵架了，结婚算是泡汤了。这天百无聊赖的阿琴坐在出租车里，被堵在了路上，正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这时他发现旁边车里的女生竟然是小雨。 小雨， 我在我心中。 阿琴， 哎，小雨，哎，是我呀，你什么时候来的北京啊？ 我昨天来的。 那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明天走。 那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呀？哎，小雨， 车开动了，到了红绿灯处，两辆出租车向着不同的方向驶去。阿晴真不想再错过这次机会了，赶紧从车上下来去追小雨的那辆车。 哎，等等，等一下。 阿晴上了车，两个人傻笑了起来。他们找了一家咖啡厅坐下来好好聊了聊。 我总算做导演了，是梁导演力荐我的，我也答应老板我不要导演费。 恭喜你啊。那天为什么跑了？ 跟我一直认为我们不是生活在同一个轨迹上，突然离那么近，我自己没有准备好。 是挺吓人的。 挺好玩的。很浪漫。 你不是跟我说过你心里有一个小孩吗？我心里也有一个。你们有没有名字？ 没有。你的有吗？ 当然有，因为他每天在我脑子里扎来扎去，发表很多意见，所以我就叫他扎扎波。 扎扎波。 这时小雨心中的扎扎波又出现了。 现在已经把你介绍给别人认识了，所以你要自己注意，不要太脆弱，不要太神经质，不要老是要让别人照顾你，你也要照顾别人，对不对？张大波跟我说他认识你心里那个小孩。 谈话中阿晴握住了小雨的手。终于经历了这么多，小雨和阿晴走到了一起。小雨搬进了阿晴的住处，但是两个人的小日子过得却并不顺利。首先就是小雨在餐桌上的屡战屡败。 停了，算了算了，停了。哎，小雨，你为什么从来不生我的气呢？你每天都做饭，我顿顿都抱怨，你居然不生我的气。要是换其他一个女人早就掀桌子了。我爸年三十被拉到医院缝了三针，就是因为对我妈说了一句，饭里的水放太多了。你怎么了？夏雨，你脾气真好。 阿晴终于感受到了小雨的付出和爱。 于是我们俩就过着甜蜜的二人生活。我发现这里面的含义就是，本来洗一个人的衣服，现在要洗两个人的衣服，还要满房间去替他捡他的臭袜子。本来可以一个星期换一次床单，现在两三天就要换一次。但是平淡的生活有时候也有调味剂。 小雨所谓的调味剂，就比如阿晴无意当中的口误。 你叫我什么？ 小雨啊。 你叫我宝宝。 你是我的小雨宝宝。 不是，你就是叫的宝宝。 我没叫。 不是小雨，不是。 哎呀，三更半夜的，我做错了，我知道我做错了吗？我错了。哎呀，我很危险的。 你为什么 找我？我做错了，小雨，你是小雨。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直到他们相识后的第二年，阿晴的生日这一天，他们的感情又出现了新问题了。 你明天有什么安排呀？ 跟老板谈改剧本的事儿。 可是明天不是很重要吗？ 有什么不一样吗？ 你生日。那我们不应该庆祝庆祝吗？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去年你生日啊。 明天再说吧。 好吧， 到了第二天一早，小雨准备了蛋糕。 吃饭了，别看了。生日快乐。 嗯，谢谢。 小雨拿出了特制的绿茶粉。 少一点多一点？ 少一点吧。 他在蛋糕上撒了一点。 好吃。 小雨又拿出了一件西装外套帮阿琴穿上。 你的生日礼物喜欢吗？ 喜欢，刚好可以穿着见老板。不好意思啊，晚上不能跟你一起过了。 没关系。 还行吗？ 你一直都是最帅的。走吧。 阿琴出门后坐上了一辆出租车。 先生，您去哪儿？ 随便。 其实这天阿琴根本没工作，她只是不想面对小雨了。小雨也清楚他们两人之间出现了问题，于是她收拾好行囊离开了阿琴家，离开了北京，回到了杭州西湖。时间就这么过去了，一眨眼到了冬天，西湖下雪了。小雨没有让鸳鸯蝴蝶酒吧重新开业，她也说不上是哪儿不对劲儿，反正是提不起精神。此时她心中的杂杂包又出现了。 不能总不开业，开业吧， 不让你管。 跟你说我受不了了。 受不了什么呀？ 你呀，半死不活，要么去死，要么去活。 死了算了，反正活着也没意思。 不行，我不去死，我还要吃好的，穿好的，去跳舞，看卡拉 OK。 都是你不好，我本来跟麦当劳好好的，你非要来捣乱，你非要见阿晴，现在好了吧？什么都没了吧？ 才不是什么都没有，你还有我，总把我忘。 我失望了，我早就应该把你处理掉。 你要把我怎样？ 你不要怪我啊，这可不是我的错啊。 小雨心里乱极了，就在此时小童推门走了进来。 我就知道你会来。 小雨一把抱住了小童，小童抱了抱他，两个人一起走到了美丽的西湖边。 是助唱团写吗？ 写，但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往下发展了。 写你在别的男人身上绕了一个大圈以后回到原地，最后还是爱上了。 傻小孩，难为你了，你当了我的垃圾桶。这几年我把垃圾都往你身上倒， 只要你高兴，我就觉得有成就，觉得来了一趟很有意义。 来哪儿一趟？ 杭州啊，你忘了我是广东来的吗？ 嗨吧。 我写了首歌，自己觉得不错，送给你吧。 小童从包里拿出了一张 CD 递给了小雨。 你还会写歌？ 我要回家走一趟，要么很快就回来，要么…… 哦，知道了，是你父母让你回去相亲吧？你这样穿挺成熟的。不是不是，我不是说你以前不成熟，只不过是年龄。 我们找一个人帮我们拍个照吧。 好啊，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继续来收听爱情故事片《鸳鸯蝴蝶》吧。小童的话小雨根本不在乎，本以为是他说着玩玩，可是后来小童却真的离开了人世。如今回想起来，小雨多少有些后悔当初没能好好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时光。 他就是小童，他已经走了三年了。拍完这张照片以后，他就回了广州。 从此就失去了联系。有一天我去洗照片，正在等着的时候，我收到他的电话，他说： 小童， 喂，我在去手术室的路上。我跟他说：喂，你不要再跟我开这么老土的玩笑了， 来点创意嘛，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我在冲印照片，你要不赶快回来吧。 你赶快回来吧，习惯你在身边了。因为那天是愚人节，4月1号。喂，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他说：小雨啊，如果我能出来，你的自传就写我当男主角吧。 小童， 然后他就挂了电话，怎么打也打不通。2个小时以后，我收到他的信息。 原来在手术前，小童录好了临终留言交给了护士，并嘱托护士如果自己下不了手术台，就把这封语音信息发给小雨。 喂，小童，小童， 当你收到这个信息，我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最后留下的后遗症，你不要难过，没有人是永垂不朽的，对不对？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只要能令你快乐，我就很满足。和大家一样，我在这世界什么都带不走，但是只要能为你留下了快乐关怀，我就不枉来了一趟。我喜欢冬天，我下雪的时候路很滑，可以牵着你的手一路的笑着过去，给你温暖。 小雨将小童生前对于环境的资料和研究收集了起来，找出版社发行了一本书，算是对小童的纪念。一天晚上，小雨闲来无聊，在一个聊天室里写了一句话怀念小童，立马就有一个网友回复了他，还问他为什么要在聊天室里发消息给一个去世的作者，而这个网友正是阿晴。 你是谁啊？怎么会上这个网站？ 我很欣赏你对感情可以这么明白的表达。 你好像很白痴，白痴不好，感触。 你是男是女？我是男的。 女的？ 那好，我可以把心事讲给你。我前一阵子错过了一段感情。 是他不够好吗？ 是我自己有毛病，我对自己没有把握，我没有把握对一个人负责任，我也没有把握成功的经营一种关系。 你对自己很了解，真好。 受了刺激才明白的。我现在的女朋友要背着我交男朋友，所以我突然发现原来我跟她是一个类型的人，只知道恋爱，找了一个又换一个， 这叫荷尔蒙之恋。是男女荷尔蒙起的作用，脑袋关灯了， 所以永远不成熟啊。 你成熟了吗？ 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不成熟，我才有机会变成熟啊。嗯， 就像小童说过的，知道会死才开始好好的活。 你在什么地方？ 杭州。 杭州西湖龙井很精彩。 我们家就是种茶的。 我的那段感情也翻在西湖。 你住在哪个城市？ 西安。 那女孩结婚了吗？ 如果她没有结婚，我想她会打电话给我的。我跟你说了， 你自己怎么不打呢？你是有毛病。 我伤了她的心，我没脸见她了。 女孩子伤了心是不会主动打电话的，这是女孩子的矜持。 要是她非常爱我呢？ 很爱也不打。 难受吗？ 难受，当然难受。 阿琴抓起了电话又放下。 我们西北汉子不善文情，如果你说我现在去找他，他还会见我吗？ 你找他干什么？ 告诉他我现在成熟了，想通了，想要娶她。 你求婚好像写悔过书啊，真没劲。 那你帮我出个点子啊。 直接去找他，当面跟他说清楚。 这也太直了吧，要是他不愿意见我，我就太无地自容了。再怎么说咱也是一个西北汉子。 小气男人。你说他是杭州人？ 是啊。 那就约他到西湖边，如果他来你还有希望，如果不来，你就不要瞎想喽。 阿琴在北京拨通了小雨的电话，小雨在杭州接听了。 喂。 小雨，我是阿琴啊。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明天来杭州。 哦。 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在西湖旁边老地方见了，好吗？ 啊。 好。拜。 挂上电话，小雨很蹊跷，就问对方网友究竟是谁呀、啊？对方回复说： 成熟坏男。 成熟坏。 小雨决定用计谋来揭穿阿琴，便一边和他上网聊天，一边打了电话过去。 喂， 你在干什么？ 他打电话。 跟你玩个游戏，你要马上回答我。你喜欢什么颜色？ 九成是发现我了，考我，收口千万不能一样啊。蓝色啊。 阿琴在网上回答紫色。 你最喜欢哪种动物？ 狗。 网上的回答是白兔。 你最喜欢哪个季节？ 春天。 网上的回答是夏天。 你爸叫秦什么？ 秦汉呢？ 完了，露馅了。阿琴在网上也打出了秦汉两个字。 你爸叫秦汉，那你妈呢？ 林青霞啊。 林青霞？林青霞有你那么大的儿子吗？ 荧幕情侣啊。他们在电影里面生了我。 电影里能生你这么一个混球吗？你这个没心没肺的内奸叛徒公子，流氓地痞大无赖臭鱼烂渣。 琴第二天就去了西湖，可惜的是小雨并没有按照约定在西湖边等他。沮丧的阿琴丢了魂一样走在街上，走着走着看见了一家书店，便走了进去。谁知道小雨正巧在这里，他走了过去，不过小雨没有理他，而是读起了自己手中的一本书。 从前有一只小猪，他只会说没有。有人问他，小猪小猪，你吃饭了吗？他说没有。那还有人问他，小猪小猪，你昨天晚上睡觉了吗？他也说没有啊。他最可恨的就是有人问到他，小猪小猪，你有父母吗？他也说没有。你听过这个故事吗？听过吗？ 没有。 没有啊。你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小猪。 小雨和阿琴终于走到了一起，到这里我们的影片也就结束了。提起影片的拍摄过程，主演周迅和陈坤两个人都表示十分的轻松，唯一的麻烦就是两个人太熟了，常常容易笑场。今天的旅行当中呢，我们一起听到了影片《鸳鸯蝴蝶》的电影录音剪辑，希望各位会喜欢吧。最后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员智声制作叮当为您送上一首影片的同名主题曲《鸳鸯蝴蝶》，由导演严浩的儿子同时也是剧中小童的扮演者严玲演唱。好了，再次感谢您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在这孤独的爱情里，我有点惋惜，我们总相隔着距离，听见另一毫米，我是悄悄小雨都回到自己耳朵里，可是你放心，我是你的徒弟，你的脆弱，你的